愿恩惠怜悯平安充满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骄傲，可以说骄傲是我们人最基本的罪，也可以说除了基督教之外，世界上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是建立在这骄傲上。这是因为所有其他的宗教都一样说，你如果够努力，无论那努力是行善功、过道德生活的努力，或者修炼的努力，试着与神契合的努力，或者寻找宇宙奥秘智慧的努力，无论是哪一种努力，你如果够努力的话，你就可以得救，上天堂或去极乐世界，或者至少有个更好的下一辈子。所有其他的宗教都是说你可以做到，可能是非常不容易的，但是你可以做，这就是很骄傲。很可惜，不少基督徒的想法，不少教会的想法也差不了多少。在整个教会历史上，一直到现在，一直有各种不同神人合作的教导。上帝做他的部分，这一定是最难的部分，但是人还是要做他们的部分。或许这个部分是很小，或许这个部分是很大，但是一定有人的部分要做。比如说，你只要做个决志祷告，请耶稣进入你心，你就会得救，或者决志得救后，你如果要确定你会上天堂，你要过个够虔诚、够圣洁基督徒生活，就会保证审判日的时候你会过关。或许做这些没有那么容易，但是你如果够努力的话，你可以做到。加油加油，继续努力吧，你可以啊。这也是人的骄傲。路加福音第十四章整章都在面对我们人类这骄傲的问题。这章很清楚是分成两部分，一到二十四节，还有我们今天这段二十五到三十五节。在这两部分有两种不同的人。第一部分的人是当时以色列人的宗教领袖，法利赛人与文士。第二部分的人是一群在路上跟随耶稣的人，想要做他的门徒。那么的确，这两群人很多方面是蛮不一样的，但是他们两群都有同样这基本骄傲的问题。第一群法利赛人，他们的骄傲包括他们认为，因为他们是以色列人，是亚伯拉罕的后裔，并因为他们够遵守上帝的律法，他们就是在上帝的国里面，他们是上帝的子民。因此，他们认为他们根本不需要一位会拯救他们灵魂、赦免他们罪的弥赛亚基督。他们认为他们就是不需要耶稣了。在第十四章七到十一节，耶稣特别针对他们骄傲的问题。第十一节，耶稣就总结说：“凡自高的必降为卑，自卑的必升为高。”在四本福音书里面，耶稣常常碰到这群骄傲的法利赛人。那大部分的时候，耶稣是怎样面对他们呢？他很严肃地骂他们，责备他们，定他们的罪。因为耶稣爱他们，他希望他这样做会震动他们，让他们醒悟过来，看出他们的罪，因此就不得不悔改，也就准备好领受耶稣的赦免与拯救。好，那是第十四章的第一群 骄傲的人，法利赛人。第十四章后面的部分的人是在路上跟随耶稣的极多人，他们也是一群骄傲的人。根据耶稣向他们所说的话，在那极多人之间，至少有一些人想要做耶稣的门徒，并且也是根据耶稣向他们所说的，他们认为他们可以这么做，他们有办法这么做，这就是他们的骄傲。我现在就再次念这段经文，路加福音十四章二十五到三十五节。有极多的人和耶稣同行，他转过来对他们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你们哪一个要盖一座楼，不先坐下算计花费，能盖成不能呢？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，看见的人都笑话他，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。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的王打仗，岂不先坐下酌量，能用一万兵去抵那零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？若是不能，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，派使者去求和息的条款。这样，你们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盐本是好的，盐若失了味，可用什么叫它再咸呢？或用在田里，或堆在粪里，都不合适，只好丢在外面。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。耶稣这样就挑战那些跟随他的想要做他门徒的人。耶稣说，这并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容易吧。你要爱我过于一切的，包括你自己的性命，你能做到吗？你要背起你自己的十字架，你做到吗？你要好好的考虑哦，因为你不要以为你可以的，但后来才发现你没有办法完成这做耶稣的工。你能用一万兵打两万兵呢？你有办法吗？你最好放弃，你就投降吧，承认你就是做不到的。是的，你真的有办法撇下你一切所有的呢？你这盐真的有味道吗？恐怕或把你用在田里，或堆在粪里，你都不合适，只好把你丢在外面，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是的，你如果有耳朵的，你就要好好的听吧。你做得到吗？你真的能做我的门徒吗？耶稣当然不仅是问两千年前在路上跟随他的人这问题，他也是今天问你同样的问题：你能做耶稣的门徒吗？那么这问题只有两个答案，一个是我能，另外一个是我不能。上帝所要的答案是这两个其中哪一个呢？我想让我们先听一下罗马书第三章如何谈这件事。那里说，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叫仆事的人都伏在上帝审判之下。所以凡有血气的，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上帝面前称义，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。在这段里，上帝告诉我们他律法主要的角色、主要的用处是什么。 在我们今天的经文，从路加福音第十四章，耶稣也就告诉他的对象，也告诉我们今天的人，上帝的律法。上帝的律法就是我们人要做的事。耶稣就告诉我们，为了做他的门徒，很多我们要做的事。那么耶稣这样讲律法所要的答案是什么呢？我能做你的门徒，或者我不能做，我没有办法做你的门徒。如果上帝的律法主要的用处就是要塞住我们人的口，就是要我们知罪，而不是靠遵行那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，或靠遵行律法成为耶稣的门徒，那么耶稣所要的答案一定是我不能做，我没有办法做你的门徒。没错，你就是不能，你没有办法做耶稣的门徒，我也没有办法，我们就是没有办法符合耶稣这边的条件做他的门徒。耶稣另外一次自己也回答了这个问题。当时先有一个人来见耶稣说，夫子，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？然后耶稣就告诉他很多不同的律法，包括跟今天的经文的律法差不多一样的，他要去变卖他所有的。那人就放弃了，忧忧愁愁地走了。之后耶稣的门徒就问耶稣说，这样谁能得救呢？耶稣就看着他们说，在人这是不能的，就是不能的。我们人就是不能靠我们所做的得救，我们不能靠我们所做的做耶稣的门徒，就是不能。我们人就是没有这个能力，我们就是达不到上帝的标准。上帝给我们他的律法，就不是为了给我们一个方法，我们可以靠遵行他的律法得救，或者遵行他的律法成为耶稣的门徒。上帝给我们他的律法，就是为了强迫我们承认我们做不到。你做得到吗？结论是，因为我们都做不到，因为我们都是没有味道的盐，我们就是应该被丢在外面，就是被丢在地狱去，永远的受苦。路加福音第十四章就是这样结束。在这章里面，耶稣用律法来定了两群骄傲人的罪，希望他们能够了解，能够承认他们就是做不到，靠我们任何的努力，我们就是没有盼望，我们就是应该灭亡了。这第十四章的情况就准备我们好好地考虑接下第十五章，因为第十五章一开始我们就遇到第三群人，他们跟前面两群人是蛮不一样的。他们没有骄傲地以为他们靠遵行律法已经得救了，不需要耶稣了。他们也没有骄傲地以为他们可以靠他们的努力做耶稣的门徒了。这第三群人反而绝望了，他们很深刻地知道，也承认他们做得不够好，他们就是做不到。因此耶稣讨论他们的情况跟讨论前面两群人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。我们现在就听路加福音十五章一到七节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，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，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。耶稣就用比喻说，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，失去一只，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， 直到找着呢？找着了就欢欢喜喜地扛在肩上回到家里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，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，叫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。那当然，世界上所有的人，我们从我们母亲的腹中开始，我们都是迷失的羊，我们都没有办法靠我们任何的努力找到好牧人耶稣，得救或做他的门徒。但是世界上大部分的人，包括今天前面两群人，他们不知道，不承认这个事实，他们反而以为他们并没有走迷了，他们认为他们已经在正路上，或者至少自己一定可以找到那条路，太骄傲了。但这一群税吏和罪人，他们承认了，他们是走迷了，他们没办法。这样的承认也不是因为他们比较聪明，或者本来就是比较谦卑的，不是，是因为他们一方面听上帝的律法，但另一方面看他们的表现，就不得不承认他们就是不行，也因此绝望了，在他们迷失的情况里面。他们了解并自己相信耶稣所说的，在人这事他们是不能的。但是接下来耶稣继续说，在上帝凡事都能。迷失的羊不可能找到好牧人，但是好牧人可以找到迷失的羊。我们人不能做耶稣的门徒，但是上帝能使人成为耶稣的门徒。上帝怎么做呢？他并不降低他的标准，我们人要做的才可以当耶稣的门徒。上帝并没有说啊，我知道你们很软弱啊，因此你们尽力就好了。没有，上帝也并没有减轻我们罪人因为我们做不到而应该受的惩罚。没有味道的盐的确需要被丢在外面去。上帝还是公义的上帝，但是上帝也是怜悯我们罪人的上帝，因此他就白白地赐给我们他的独生爱子。我们罪人做不到，但耶稣做得到。我们罪人不能符合上帝的条件，但耶稣都符合了。我们罪人应该被扔在外面，但耶稣因为他担当了我们所有的罪，他就代替我们被扔在耶路撒冷城门外的十字架上，甚至在那里被他的父所完全离弃的。上帝的儿子2000年前就是那样找到我们迷失的羊的罪，他找到我们的罪，抓住他们，把他们扛在他肩上带到十字架上去，也因着他们而受上帝对我们罪的愤怒。可以说耶稣也把你的罪带进那坟墓里去，但耶稣复活的时候，他把你的罪留在那里，扔在那里，你的罪现在都还在那里。是的，借着洗礼，你就是与耶稣基督一同埋葬，一同复活了。耶稣已经复活了，你也已经复活了，但是你的罪并没有复活了。是的，耶稣2000年前找到你的罪，并完全处理你的罪。现在，他借着他的道找到你，你信这道，也是从你听这道而来的。在洗礼中，耶稣又找到你，使你与他联合了。借着洗礼，上帝就给你 披戴穿上耶稣了，现在他的义，他完全符合上帝一切的 要求，就算是你自己所符合的一样。你每次领圣餐的时候，好牧人耶稣又找到你，赐给你他自己的身体宝血吃喝，为了赦免你的罪。是的，就像中华新一神学院从加太书的标语所说的，你已经与基督同定十字架，现在活着的不再是你，乃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，并且你如今在肉身活着，是因信上帝的儿子而活，他是爱你，为你舍己。我们基督徒的一切从头到尾都是因着基督，基于基督，围绕着基督，都不是因着我们自己。我们真的没有可夸的地方，也夸不起来，迷失的羊就是没有可夸的。但基督专门来，无论是2000年前或是今天早上在这里，在他的道中，基督来就是为了不断地找你，找到你，拥抱你，把你扛在他的肩上，一直等到他带你进入他天堂的家。在你自己，你真的是不能的，但是耶稣基督能，并且他已经做了，也还在做。他已经找到你，已经拯救你，已经使你成为他的门徒，因此整个天上也都在欢喜快乐。阿们。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阿们。